身，联想 S 手机本流行。 联想 Lenovo。 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徐老师，今天给你介绍一位孕妇记者，咱们三联周刊的哈孕妇记者，就不能歧视孕妇嘛，也能上电视哈。 叫歧视？ 不是，他们说，哎，这个要孕妇上电视很少见。 不是这么强烈的光线对小孩会不会？ 哎呦，徐老师真是体贴。啊、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会。 嗯， 不会啊。 我相信科学，这个又不是射线。 不过你这样，小孩还没出世就跟邓文涛谈话了，将来出来以后， 当做一个最好的一个胎教训练。 没错没错，有的孕妇就是听《锵锵三人行》。对，我估计将来这孩子出来对我比他爸还亲。 但是我觉得你们涉嫌雇佣史上最年轻的最小的童工啊。 怎么对啊， 是 今天是锵锵四人行，哎，这里头还有 千万不能有黄话题 啊， 千万不能有黄的话题， 没有黄怎么会有他。 对对对，我们都来自于黄河啊。 对， 黄河。 对，说到我们的这个源流啊，人类的这个繁衍呐、这个追根呐、寻祖啊。咱们这李菁记者呀，最近有一些观察，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的事儿啊，我也见到很多。你说说看。 是因为这样，就是可能是四月份是一个 清明节， 可能是一个祭祖的一个传统吧。因为我最近就是平时闲来看报纸，昨天我突然看又开始祭祖了，我就好奇的看一下，我说这次祭的是谁？然后仔细看了一下，是在陕西祭老子。然后我就印象，我说最近一直在祭一些祖先啊，我就好奇的我说查一下，我看都四月份都祭谁了。然后我一看，从四月五号公祭这个皇帝 啊、 那个是规模比较大的， 嗯， 是号称是国家级的。然后有一个祭大禹，是在浙江。祭大禹，然后还有一个是炎帝，但炎帝我也很奇怪，就好几个地方同时在祭，所以这我也想待会儿问徐老师，这个炎帝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地方在祭？ 不知道。 然后呢，还看到一个新闻，我也可以还想跟你再讲一下，说六月份要公祭这个伏羲氏，是在甘肃天水。 伏羲是什么路？伏羲是不是跟女娲那个交尾的那个？ 我也搞不清。然后我重要的信息是这样的，说他们要在全球选拔公祭人，然后你只要是热爱祖国传统文化就可以报名，所以我想你可以申请一下，没事当这个公祭人。 这为什么要全球选拔呢？ 这要彰显这个传统文化，我想是这个意思吧。 他是想选一个什么样的，像那个奥运圣火点火人那种小漂亮姑娘啊？ 你可以上网查查，他有具体的条件，但是比较宏观，就是说要热爱祖国文化，对这个文化有认同感，还要有什么才貌双全 、 这个倒不是我 选美了，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条件，你可以去申请一下，看你能不能选上吧。 你说炎帝，我前一阵在西安听俩人还在那儿饭桌上就骂起来了。就说这个皇帝就在这儿了，就说什么好像河南又弄出个皇帝，然后说炎帝呢陕南，我也听不起懂他们说的那个地名，反正互相在展开骂战，明明是我们这边的，多少年都是我们这边的，那修个庙就算你们的了，就好像把祖宗当赶集的似的。我觉得 地方政绩那都是为了发展旅游啊什么东西，他好好的实实在在的人你倒反而看到很少记 啊，什么叫 韩愈啊、柳宗元啊、王安石啊，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李白啊、杜甫啊这一类的记反而少，记的都是传说人物。你看， 这个， 对， 假大空。 对，徐老师说这个我特别有同感，因为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很奇怪，因为我们学的历史的时候都说传说中 皇帝 炎帝怎么样， 这都大家瞎想出来的。 所以现在搞了一个实实在在来记，所以我就很奇怪，我想可能是我学问不够，所以我本来想来请教问涛和徐老师，我说这个皇帝和炎帝到底是人呢还是神？我现在搞不清楚。 对啊， 这个是上古传说中的人物 ， 真是很难考核。 三断代工程嘛， 啊、 不是，这是科学，那就是考古学界、科学界专门有个三代工程，夏商周。 对， 周呢当然是确定的，大家都知道。商呢就是有文物为证的，那夏呢都是口传文化。到现在没有实际的证明夏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说没有，我们只能说还没有发现。 对， 这边人教我一招，所有中国古代的东西千万别说没有，只是说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我还没看到。 我们那个山东老家章丘啊，好像他们跟我说大顺 是我的老乡哎，我要记啊。 六艺神州皆顺饶，对不对？所以咱们都在心中，而且我们个个是炎黄子孙，不都说了吗？ 现在他这叫什么文化搭台，祖宗唱戏，都是为了发展经济啊， 越虚越好，越远越好。 是。 不过你说这算不算文化？那天扎老师在这儿还聊呢，说哎，他现在又觉得呀，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就像咱说的那么假大空呢？就是说现在中华文化的很多仪式都崩解了嘛，都没人提了，那么现在不都要恢复吗，复兴吗？那第一开始弄的时候难免有点做作，但是呢会不会几代人一百年以后习惯成自然，慢慢的咱的子孙也就认认真真的祭祀，好像中华民族是不是有个交汇点了？ 不，假如说实实在在考证出唐代的服装，而有一天很多人热心的自愿的哈，不是强迫的，自愿的会试着自己去买一套，办一个像俱乐部有一天的活动，这一个地方全部用唐代的生活方式考证出来的实实在在的茶啦或者什么东西，那这种活动我觉得就是有意义的。而那种政绩工程秀，现在多少公里的那个龙啊，那种地方的东弄一个皇帝，陕西的皇帝，西安的皇帝啊，我觉得那种现在就是以政治名义啊，这个好像我们中华文化的传记其实都是经济工程。就地方，你知道每个地方现在都要发展旅游业嘛，大家都拼命想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你西湖你天然就有了，你长城天然，但有的地方没怎么办呢？各级党委啊就请人群策群力，我知道江苏有个地方，他们这里最后算来算去说没什么，后来他们找了学者，学者说沙家浜就发生在你们这个地方所以你们就是找胡传魁啊，你们就找阿庆嫂啊，结果他们果然搞了一个沙家浜的这种主题公园啊，让人家到那里去坐船啊，然后啊喝那个阿庆嫂的什么什么发展旅游业、 对，好像还招一些阿庆嫂是吧，招一些说 我看你行 我还对那个还真是不是很熟悉，说句老实话， 但这类现象零零总总合起来就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浮躁，古为今用， 急功近利， 急功近利，就是还是林彪那个给毛泽东那个序言写的那几句话，怎么来说的，什么急用先学啊，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那几句话是我们今天很多人读书无形当中都在贯彻这个林彪的读毛主席语录的那几句话，就什么东西在用读的时候就想到用，这其实是读书人的大忌，对不对？ 就是说是很功利性的， 很功利性，没有用我就不读了， 是， 所以所有这些古代的祖宗的东西他也都是想着马上来用，他你比方说你实实在在纪念一个文化人物，他可能老百姓不知道啊，可能上面拨款拨不到啊，可能还说这个人物怎么评价啊等等，皇帝谁敢反对啊，谁不是炎黄子孙呢、对不对？ 这个我倒觉得他像你刚才还说起那个龙是怎么回事， 对，刚才我想说这个就是我也是刚刚看到这个，他是在河南新郑市，对，他那个号称是要耗资3亿要搭建一个21公里长的一个龙，那个网上 公里啊， 21公里， 天 哪，然后他是在一个山上，然后网友就直接称呼他为叫水泥龙，因为他是要建的一个很长的，实际上我后来看明白了，他就是要建一个旅游文化区，因为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配套的一些就是等于商业策那个营销的一些策略，比如说你企业出钱了，我就可以在那个龙的那个鳞上刻企业的名字，这是他的一些那个当时他的那个规划里面的，当然现在被停了啊。当然龙头企业你就可以在龙头上刻你的名字，所以这实际上还看出了还是充满了一种商业的味道，另外就是我觉得他比如说对环境的这种破坏啊或者什么的， 这 我觉得 这够多恶心的哈，上面还得刻，我那天就看那个西安的碑林，你就会看到你现在有些碑啊，我就觉得有些游客呀名垂千古了，你知道吗、因为现在的碑已经保护就封起来、弄上玻璃，然后你去看不定前些年的时候是吧，徐子东 到 此一游就跟着颜真卿的字就刻在石碑上，我一想这位也真是千古留名了， 对，这个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心态，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喜欢就是到处刻自己的名字，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我用文就画住了你 咱们记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现在啊好多都是多快好省的问题，你知道急，你就是说 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哈？老师，我那天看本书说，中国从这个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么长时间，有一个主题就是来得及与来不及。比如说，一种人总是说文化那是需要岁月积累的，不是说你好比前一阵有人聊深圳，深圳现在急迫的需要我们要成为一个文化的城市，那怎么就有文化了呢？而且咱们找作家来演讲，咱们多演芭蕾舞，咱们多听交响音乐，当然这是丰富文化生活。可是是不是就是咱们说的，你毕竟这个城市要照我也是深圳市民呢、啊、我觉得他就是年轻，不用着急，它自然会形成一个。 我参加了他们那个会，就讨论深圳文化怎么来显示我们的历史，结果他们也考证出在5000年前深圳也有人类的 深圳也有历史是吧、 后来我就说你别想5000年前了、你就是现在这些豪宅啊卖得很贵的这些楼盘下面刻一个碑，20年前解放军工程兵几师几团在这里开发就行了，你得感谢这些开岭南牛啊，这些开荒的工程兵，现在有的发达，有的很苦，住在深圳，很小，他们根本住不起这个房子。你说你这在豪宅下面竖一个碑，这个地方20年前就是一片荒地。 嗯哼， 我说你们就搞点这样眼前的历史吧，别搞什么5000年前。 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深圳的问题，跟全国其他的都城市都一样，就是现在。有一个很时髦的词叫城市营销，每个城市都要打自己的那种， 他要抹掉这一层、 哎、你知道吧。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单纯先抛开这种历史和文化的层面不谈，我们就讲你的营销，但是你如果都打这种历史牌、反而没有特点了、说我们都现在一想起陕西河南都是觉得哦，都是什么这个什么这个故里，对对对，实际上每个它反倒特色倒没有了、但是深圳我觉得它特色就是年轻有活力，你如果抓住这个特点也是很好的，这就是它的城市名牌。我们何苦都要去从祖宗上那里去占点什么便宜呢？ 缺严重的缺乏创意，你知道吗？ 就是说 咱们目前人家为什么说你这个民族你现在的产品为什么都是抄别人的，你就很严重的缺乏创意。你看你们拍电影的包括这些作家，哎呀你就会感觉到天哪，不至于这么缺乏创造力。 不过我觉得说缺乏创意，有一个城市倒是很有创意，我感觉到那就是湖北襄樊。最近我不知道徐老师注意到没有，是在也是在4月份搞了一个诸葛亮出山1800年的纪念活动，我觉得这特别有创意。 诸葛亮活着吗？ 诸葛亮出山1800年。 那本来梁朝伟要演诸葛亮，现在他演周瑜了，听到没有？ 哎，诸葛亮金城武演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玩的是什么？然后他那个活动策划的时候，就组委会的人员说。当年诸葛亮出山的时候改变了当时的军事状态和政治状态，所以对当时的那个是一个特别影响格局的大事，所以如果我们不搞这个活动，愧对历史，愧对现实， 愧对中国文化。 哎，对，有4个愧对，我记不住了。 跑去演马术。 对，这有一阵儿不是大学都在争论，就是说百年嘛，本来都是几十年的历史，怎么都出来几百年？北大你是100年嘛，到后来好像湖南那边一个大学说我们已经400年了，朱熹的时候 岳麓书院、 是吧？我们这校史应该400年了， 那不止400年了，岳麓书院1000年了。 山东大学说那我们校史已经2000年了，孔子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首任校长。 孔庙我去看过，哎呀真 的。哎，对，徐老师好像去看过，你那是什么感觉？ 我的第一很感动。他很多这个历代修的很多的啊演习，但是呢他其实里边只有一个地方是真的孔子当时他们家族住过。 孔子 他们那个当时住过，拼命找不到，最后反复问找到了一个院，他没有特别标出来，这真是。而这个院呢现在在拍照，就是你可以穿彩色的衣服在那里拍照，但是这个院呢有人旁边就在教你，马上就有人算命的人在旁边教你，专门教你什么怎么考大学怎么考试， 所以又是一个很功利的事情。 就是啊，你说多可笑啊，你在那里他拿钱他就说你看，他一看你的眉毛，一看你的额头，你能考到什么什么啊，你报清华你就亏了，你得报伯克利。哎，你说他还结合地方哈，他在孔子然后进去以后呢就有一大批的导游跟着你，要帮你做介绍，就是要帮你做介绍，他们像几乎像讨饭一样，这是很可怜。 导游， 然后呢， 后来呢， 你实在忍不忍心了，以后你看他们只是那么可怜的话，你最后要了一个呢，他就不跟你讲孔子了，他就说，你看那三环嘛，那个代表什么龙啊，那个代表怎么发财啊，都是讲那个东西，所以整个游 就是感慨万千，就是我们的文化发展到今天，最后就是出来，我那个朋友就说，哦，最后到了门口，看见一个彩色的塑料的半圆形的柱子， 嗯， 曲阜市什么泌尿科医院， 啊， 专治什么男性什么。我就是想不通，我怎么也想不通，罗浮宫门口会有这么一个塑料的彩色的，这种塑料彩色的东西出现在文物地方，已经很好笑了。 但是我跟你讲，徐老师，他有一个问题挺不好办，就是说呢，像上次文道到北京，他就说就看见鼓楼，他觉得很惋惜，那就是在外边弄一个牌子，画出一脸，让这游客出来照相啊什么的。他说鼓楼不是很好吗？还弄兵马俑，对，那这个不知道真的假的兵马俑。我在全国很多地方旅游都见到这个，就是坐拥宝山。 嗯。 但是呢，他不知道你这个，比如说明朝的这个建筑，你就是你的宝。可是呢，他当地政府觉得这不够。于是呢，他要在这个寺这儿建立一个大的游乐场，这是他的规划，破土动工大游乐场。可是我告诉你，他有某种现实性，的确是这样。这个游客呀，你比如说有些地方弄的全是假的，建的很规模很大，但是这个地方的门票收入的确是高。就是说， 那就是民众有社会基础，是吧？ 对，不是你民众，你真到了这个明朝的庙，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过瘾的，这是个破房子，看。他还不如到那边坐过山车呢。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只是一部分人，真正的这种如果我们怀着这种什么追溯祖先文化这种一些人，会到那会觉得特别失望的。 但那是少数， 嗯， 大部分的五台山嘛，我就跟北京的一些学者去五台山， 嗯， 最旺的那个庙是新盖的，很多人在拜， 求财神是， 新拜的，他们说他们灵，我转过去后面螺丝钉都看到。 嗯， 就这个神像后面螺丝钉，但是后来我们要找唐代，真的有一个唐代的那个很难找，找到那边只有我们几个人，就是说没，你说这个民族到了个怎么回事？就是说唐代的东西没人看的，这你现在讲孔子吧， 嗯， 那最近《论语》有两本书， 对， 于丹有一本，李泽厚有一本， 嗯， 多少人看李泽厚的？ 是李泽厚还是李陵？ 对对，李泽厚， 哦， 李泽厚写了一本新的新论论语的书， 嗯嗯， 所以这个咱这个土地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东西，所以没办法。 对， 嗯，你说 徐老师说这个鱼蛋，我又想起那个易中天老师啊，这个学术明星，就还是刚才那个襄樊这个诸葛亮出山1800年， 请他去了， 然后 处理， 然后还有唐国强。唐国强好像是老， 哦，诸葛亮这 个，对对对，所以你会觉得 这倒是取得蛮 阵容很强大啊， 很强大， 但是你会觉得总是有那么觉得不太协调，看了这个活动， 嗯， 然后还有一个，然后我一看网友的就是把这个相类比的，还有一个什么说在成都一个庙呢，还有一个活动是什么呢？拜这个刘备为邪神的一个活动，他有 邪神， 对，就是因为什么？就是说好像考证出来，刘备当年贩履，就是贩就卖的一， 卖鞋的鞋， 对对对， 哦，所以是制鞋厂要以刘备牌， 对对对， 球鞋，中国名牌， 对，你要说没创意，我觉得也委屈他们了，也很有创意， 刘备成邪神了， 对，这个没听说过吧？ 天哪，这鞋匠的祖师爷应该是刘备， 对，当年 对吧？木匠的是鲁班， 对对， 咱们切点广告。 创意，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来，徐老师， 这不能光破，还得讲讲建设性的。我你们就要讲要这个话题啊！我昨天晚上就在想，中国什么地方传统文化保持的比较好？ 你 们想想看， 台湾， 对台湾，如果台湾不算的话， 台湾不过现在也不灵了，现在去 中国化，台湾不算的话，就是香港的新界。香港的新界哈，真的就是我学校旁边就有个村，他们就有那些节，然后那个旗啊是彩三角形的， 嗯， 有人形编的， 也是 就是他们的村里边的活动的旗，这是日常生活的， 嗯嗯， 就一直请王猛去讲座啊，他一看他说这在拍电影吗？他说不是拍电影啊，是他们村民日常的，他们有些就是那个狼牙的三角旗，就是新界，但是这个好坏也是两说的。比方说他保持到现在男的这个财产传丁不传女，有一度有一些英国留学回来的议会议员呢，要替他们的新界的女性打抱不平，说男女不平等啊，新界，结果新界的男男女女去示威说我们就要保持这个传统，哎，你还没得干涉， 就是说他，但是他另外有些这个民俗新香港新界是最多的。 你说他 层层的这个中国的传统，这个盂兰盆节啊，什么什么这个这很多很多的那种。 我现在觉得他没有中断过。你知道咱们这个大陆啊，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文革呀，包括建国后的这个大的什么都砸烂了。你知道砸烂之后，为什么咱觉得现在出席什么场合都有点觉得虚伪，都有点觉得那么不自在？劲儿劲儿的，这装洋蒜，为什么？因为我心里没这个东西了。我这个六七年长大的文 心里没了， 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波涛， 所以我们造的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你过去你要中国，你比如像台湾，他没有断过。比如你跟他讲孔子，他很油然而生， 那是 很了不起的，对吧？现在你跟讲中国人讲孔子，有没有点装蒜呢？你因为你根子上，你包括你甚至说，为什么现在我就觉得在大陆干什么都像是演戏、虚伪？因为心里没有。我跟你说，我看过一个人写的回忆录，文革的回忆录，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呀，我们经过了文革那种面对面的揭发斗争之后啊， 人间最赤裸裸的那种， 对，得到平反之后，我们互相间见面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再也没法变成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因为我们互相见过对方最丑恶 的 面目。你知道，就大家曾经以最丑恶的面目相向，老婆揭发老公，老公揭发老婆，你和解了之后， 所以才能说老朋友翻脸以后是最彻底的， 就是你和解之后 伤害性最大的， 没错，和解也是过个手，你还是扫眉打眼。 对， 我觉得跟老子这个皇帝，你要是中间这个没断呢，是很自然的，清明啊什么的。